切还是那么平静，想你还没离开的场景，让我突然之间。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今天新歌声的音乐好者姚文艺自己的原创作品，叫做《算了吧，爱情》。写朋友的故事，为什么不写自己的故事呢？ 因为那个跟我玩的关系特别好，然后我就是看了他这个故事，就是听了一路走来四年，听了他这个故事之后，我觉得特别有感触， 就想帮他记录下来。 对，然后也是我就是真正的从开始到结束，就是每一个细节其实我都有在他们两个身边、哦、然后我觉得 好奇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。 那个男孩是我的舍友 啊、哦嗯、女孩是你的好朋友。 对， 所以其实就是双方都是很紧密的关系。 对 嗯，那你写好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他知道是写的他的故事吗？是写给他的，他知道吗？ 他应该知道， 应该知道。 听完以后呢？ 他之前也跟我，因为歌词里面有我们两个一起，就是去改动那些部分，所以他也算半个词曲，那个半个词 有参与过哈。 对。 风铃吹不散的谜底。说离开的原因，回忆翻涌年少时光里，仿佛又看到你依然还在这里，一切还是那么平静，曾经让我突然之间怀念你，其实从来都没忘记我们的过去，你在我生命里是多深的痕迹，回忆里青涩无语不敢手牵起，你又在我生命里怎样才能擦去，忘了他就当是插曲，就算了吧爱情。